庆祝光明星节旅日朝鲜人艺术团音乐舞蹈综合演出啊，太阳的怀抱令人思念14号在平壤大剧院举行。艺术团推出丰富多彩的节目，反映了全体总联工作人员和旅日同胞要把伟大领导者金正日同志永远敬仰为白头山大国永恒的太阳。在敬爱的最高领导者金正恩同志的英明领导下，坚决走爱民族爱祖国道路的忠诚之心。有关部门干部和平壤市劳动群众观看了演出。